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回顾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中唱主角的仍然是侯耀文先生。我们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啊和石富宽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哎，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哦，研究工作。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你有这能力吗？ 我可以啊。 可以是吧？ 行， 您给我看一看。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对，实事求是啊。 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个体经济活动家。 哎 怎么活动啊？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城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哦，不是你。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位艺术家。 什么艺术？ 电视艺术。 哎，这么一提醒我 啊， 我还真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电视上我见过您。 这就对了嘛。 有你。 你跟大家讲一讲。什么电视里有我？ 四世同堂嘛。哎呀， 四世喂，不不对，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 四哪点有我？ 就是西直门呐。 啊， 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像吧？啊，拿一枪，嘴里还不干不净，哎，八个牙露的，那我不错， 住口， 您还外国话这啊？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不是您。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 哦， 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怎么意思？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让他去，让他。我不 您呢？ 太忙，没时间去。 您忙什么呢？ 忙我的电视剧啊。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对。 那您这部电视剧

哦，那产品 啊，都出什么？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啊， 出这挂钟， 挂， 哎，现在经常的啊， 我记一下， 挺受欢迎， 嗯， 哎，挂钟， 挂钟，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宙斯，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我记一下啊。 哎， 你爸爸是挂钟， 哎，你爸爸是闹表。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排都没关系。 嗯， 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产品。 这是啊， 是挂钟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哎， 怎么别扭啊？ 你妈是皮球是吧？ 你裘皮知道吗？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一块一块的。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裘皮大衣 啊，裘皮就是冬天 啊，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我想起来，就那个行，我这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是吧？ 哎， 你爱人是埃宙斯是吧？ 你媳妇是碰着王， 碰着王， 挨着死，碰着王， 不是，挨着死。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挨着死， 准得挨着死，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 啊？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就是 啊，那饮料。 行了，就这样吧。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那您就多费心。 好，那这2万块钱赞助的事儿， 赞助我负责联系。 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好，你明天报到。 哎，您给我，哎， 嗯， 您先给我说说戏， 说 啊， 说戏啊。 我演个什么？ 男主角啊。 好，男主角。 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是吗？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哦， 声音漂亮极了， 哦，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我呀， 啊， 我嗓子好， 好吗？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那就好办了， 嗯，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哎，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别急 啊！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我来了。 那你唱2句，我听听。 我给您唱。 唱两句。 行。 嗯。 哎，对。 嗯。 侯导。 啊。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你唱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儿？那个。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就那个，你唱两句。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高点，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好，我做得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没练过评戏啊。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通声音再高一点。 哦，就再高点，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行， 嗯。 我也能做到， 你来吧。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这都有了，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不是，怎么唱都不对。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哦，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侯导， 嗯， 我做得到。 行，来，再来一下。 在那桃花，侯导， 嗯，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怎么了？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就这样吧， 哎， 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儿。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您就将就材料。 我把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您给我说说戏， 说是在

猴迅， 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您是怎么写的？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三级电视连续剧。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什么玩意儿？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耀文先生啊和石富宽先生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一部电视剧的诞生》。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侯福岛》。 你这儿干什么呢？ 我呀、参加中央电视台新年文艺晚会的演出。 太好了，参加他们这新年晚会。 对了 啊， 参加一回这个能给个10万20万的吗？ 哪有那么多呀， 7-8万块钱 也没有 啊。给什么呀？ 演出完了啊，几十块钱劳务费。 哎呦， 也别说，临走时候还给我们一个那盒饭呢。 对，盒饭。这干什么劲儿啊？这个 怎么了？ 你们这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这赶快下贼船吧。哎， 合着我在贼船上待着呢，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个 您是干什么的？ 我现在都当了辅导了。 哦，这工作很有意义。 哎， 培养新一代的相声演员。 哎，不要，你离开说相声活不了啊。 辅导是怎么个辅导啊？ 就是我呀， 啊， 扶持了一帮倒爷。 嗨，这么个辅导啊？ 换句话说就是咨询。 哦，咨询 传递信息，组织货源，打开门路，统筹经济，然后大家就倒起来，就干这个。 那您都怎么个倒法呢？ 那可就大了。南边有地盘也得争。北边有市场也得占。东边有钱也得抓，西边有货也得拿。 这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要不然怎么挣大钱呢？跟你们这说相声似的，参加这晚会有什么意思？你就算你一年参加12回元旦晚会， 才多少钱呢？这倒好，我一个月过一回年感情。 你们说相声的很多人都看透了，前途暗淡，都下贼船了。你要想发财，我可以辅导辅导你啊。 不用， 没关系， 有什么话别客气， 我还说相声。 这哪儿蛐蛐叫唤呢？ 什么叫蛐蛐？见过吗？这个？ 没见过。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见过吗？ 没见过。 那就好办了。喂喂，哦，海南岛。 海南岛 啊。哦，那批货已经到了是吧？哦，那就把那个款子汇过来吧。什么小江的劳务费？ 小江， 这个事儿就不用跟他老人家说了嘛。你们给一点算了，给多少啊？这样吧，给个3万5万的就行了。 这你说相声可挣得多呀。 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我说那个侯副导， 跟您打听一下，您刚提那 小江是谁呀？ 小江你都不认识？你们说相声的那小江啊。 哦，就那小江啊。 啊，小江人家聪明，人一看着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下了贼船了，没事干了。那天找我来了，我说这辅导辅导吧。稍微辅导了一下。也就是跑跑销路什么的。没多大赚性。弄个3万5万的吃顿早点完了。 3万5万。吃回早点 啊。 哎呦， 怎么样？ 我说侯副导 啊， 那什么，您呢？侯副导 干什么？ 我也想吃回早点。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别吞吞吐吐的，想干什么说。 这儿